先生剪般响着前，偶然中在你侧面，冷冷傲气令我的心慌意乱，遇上是这么突然。世界就变，但变得更自然，我已沉浸在你身边，我会愿意在这一分钟以后便永远多进共你相恋。其实每一天其实每一天最美是48点，时候更多不休息的跟你每日每夜爱恋，于秋天的中午在怀抱阳光的温暖，将今天的一切快乐交漫上演，怀抱中留住最美丽一刻永远。世界就变，在你身边、我会愿意在这一分钟以后便永远多进共你相恋。其实每一天不该太短，其实每一天最美是48点，时候更多不休息的跟你每日每夜爱恋，秋天的中午在怀抱阳光的温暖，将冬天的一切快乐交漫上演，怀抱中留住最美丽一刻永远。因一分钟冲动满足新发现，你我开始有了变迁，短短一分钟可令人改变，不知道7分钟会点。不休息的跟你每日每夜爱恋，于秋天的中午在怀抱阳光的温暖，将今天的一切快乐交漫上演，怀抱中留住最美丽一刻永远。不休息的跟你每日每夜爱恋，秋天的中午在怀抱阳光的温暖，将冬天的一切快乐交漫上演，怀抱中留住最美丽一刻永远。不休息的跟你每日每夜爱恋，于秋天的中午在怀抱阳光的温暖，将冬天的一切快乐交漫上演，怀抱中留住最美丽一刻永远。